98% 的细胞，每过一秒，你都与之前不同。微信朋友圈每天发表量超过10亿，浏览超过100亿，每过一秒，朋友圈都在更新变化。主播的朋友圈里有什么？趣闻、热点、新闻头条、音乐，通通包括。每周五、周六和周日下午3:20到4:00，欢迎打开主播的朋友圈，这是一档不一样的新闻脱口秀节目。 刘佳陪你聊聊天，北京时间下午的3:19，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新闻脱口秀节目《主播的朋友圈》，大家好，我是圈主主播刘佳。每周末我都在北京新闻广播守候着诸位，我们来看一下过去几天占据你朋友圈前几位的新闻都是什么呢？大家评论最踊跃的朋友圈又是什么呢？OK， 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方式，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94.5直接的在线收听，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下载听听 FM， 直接搜索主播的朋友圈就能回听到往期所有的节目了。当然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呢，直接点击我们的听听 FM 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除此之外呢，您想找到圈主本人呢，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北京台刘佳这五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佳是才子佳人的佳。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你喜欢听到什么类型的声音呢？你喜欢听到什么类型的声音呢？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喜欢听的类型呢，声音已经来到了我们直播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教授，声声入心，重塑你的声音魅力的作者赵林老师，欢迎赵老师。 啊，大家好。 你可以对着话筒，对着话筒。此刻呢，我跟赵老师正在直播进行当中，啊，特别高兴。 真是 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简单介绍呀，其实我在中国传媒大学读的是双学位啊，2009年到2011年啊，赵老师呢是我的小考老师啊，你觉得我这两年声音开始老师来了，整个人都紧张了很多，你知道吗？ 状态越来越好， 是吗？ 真的， 多提意见， 对，成熟了， 是吗？就老了呗。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它不仅仅是工作需要啊，生活当中也是需要有一个好声音。所以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包括在我们的圈友群当中，我提到的是说我们的声音名片该如何打造。所以想请教一下赵老师，您觉得声音名片以及该如何打造这方面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刘佳其实就是传媒大学的一张名片。 哎呀，谢谢。 所以你看你在说话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们的字正腔圆，声这个胸腔共鸣的这种状态和声挂前额的这个，我说的是生理上的啊，这种和别人不太一样的一个专业的素养，是不是在你的这个声音当中传递？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按照后现代主义这个语言学的观点，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 啊。这有点悬了呀， 是吧？ 什么意思呢？ 那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开会的现场，大家都在听你说话，对吧？ 对。 但是呢，你的想法，你的所有的观点并没有完全通过你的声音表达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别人会对你产生误解 啊。对， 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有的领导在做报告的时候，他的整个的状态和生活当中谈笑风生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 所以面对公众讲话，他的这个声音其实是一张名片传递出来了。他的那种状态完全是什么？通过声音，按照我们的这个算法啊， 嗯， 就是你的视觉的形象占到55%，声音的形象你猜占到多少？ 45是吗？不是， 38。 三十八，还有什么呢？ 还有7%的是内容。 啊，那不对，等会儿我赵老师，我有一个疑问，在我看来啊， 内容为王， 内容为王啊， 是是是， 现在甚至说我们说， 对对对， 有的人在表达的时候，包括一些可能非科班出身啊，他也可以说脱口秀， 对 啊，他的内容够吸引人， 对， 但是在您看来， 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你看现在是 APP 时代， 嗯， 这个内容是一样的，可是我让你留家来读， 嗯， 或者说有声读物的市场，你会发现声音不止占到38%。我在听《道德经》，我为什么愿意听刘家读的？ 嗯， 不愿意听一个非专业的人读。 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对内容的加持， 嗯， 或者说我在刷 APP 的时候，我一听到那种声音不喜欢，我可能就 换台了。 换了，对，我就换了，不太感兴趣了。那你像抖音这个时代是，你看到这个形象 视频 ， 对。 我觉得停留也就2秒钟吧，就刷过去了，是吧？ 是， 大家对于内容不是说不喜欢，而是这种耐心的程度， 嗯， 现在来说，实际上未来是音视频的时代，对于声音的诉求会更加的强烈， 嗯， 所以我们从出生开始其实就是通过声音在判断这个世界， 嗯， 你在妈妈的肚子里是通过声音去了解一切，对吧， 嗯嗯， 然后我们在啼哭的第一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的助产士的声音，你对声音的审美其实是约定俗成的，而这个对于所有的训练过的人和没有训练过的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时候训练矫枉过正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听有声书的时候听到的还不如 AI 呢，是机械的。 说到痛点了。 所以为什么说 AI 有可能会取代，所以这张名片打出去的时候，它其实与文化， 嗯， 就是说与内容它是有隔阂，是两层皮。 我明白了。 所以这样的一张名片你不觉得要好好慎重地打出去吗？ 哎呀，我感觉现在在老师的指导之下，我现在说话我得再悠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常年做节目啊，就可能是不是因为有很多我的同行们，我们就是声音的这部分的修饰已经过了多少10000小时或者几千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呢，我们会更专注于说今天我们探讨什么，包括我的思维导图，包括我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可能这个不需要我过多的去考量了，对于所谓的很多专业从业者而言， 对， 是吧？ 现在是说的就是说我们内容都很好的情况下， 哦，对对对，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输出，对吧， 嗯，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 嗯， 就是当我们在每一个人在一个公共的环境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声音是一种修养， 哎， 在一个嘈杂的菜场里面你大声说话其实没什么，但是在电梯间啊，你的音量就说出了你的修养， 哎呦， 真是， 是 不 是, 是 然后你再看看在家里面，人家说女人是用耳朵在谈恋爱吗？ 所以女生是听觉动物是吗？ 对，你在说，你说的再有道理，但是 我不爱听。 对，你咄咄逼人的语气，你说的再有道理，我也不愿听。所以你的声音会让把它推得很远，也是有可能的。 哎呀，这么说，这张名片太重要了。 是的， 这张名片不仅是关乎我们的工作，还关乎我们的家庭是否幸福美满，是不是？ 所以现在声音市场很大，但是也真是让我感觉到，真的要 好好这个规，这让它更加的正规哈， 梳理 梳理。 对对对。 为什么说这个话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现在啊，市面上有很多，其实不光现在，前一两年我就发现有很多速成班，比如说5天啊、8天啊、10天啊训练营。甚至说一个月就可以让一个非播音系的从业者靠声音来挣钱变现接活，这个新闻不是新闻，但是它呢在我们这个是一种现象。我想听听赵林老师怎么看，因为赵林老师是有18年的教学经验，在传媒大学也是博士，有很多研究生啊或双学位和本科生的同学。我想听听从您一个专业的声音工作者的角度来说一说，声音变现短时间内这事靠谱吗？ 嗯， 其实有很多人是有声音天赋的，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小的一小众。我们传媒大学每年招生，你想10000人报名，报我们播音专业就有10000人，可是呢，我们只能选那100个，是吧？ 对， 那就是百里挑一。那百里挑一这一个，要把它打造出来，我们要花4年的时间。 嗯， 我觉得这个事实可能就说明一个问题，它要速成也是要有前提条件的。 嗯， 何况我们招进来的学生，这100个孩子，声音中等偏上的，并不是占到100%。你说这概率有多高呢？所以我们需要后天的训练。这种后天的训练，其实传媒大学有半个多世纪的这种研究成果，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会带着孩子们到校园里，到湖边去练声。那这种练习是常年的刻意的练习，所以速成，我当时在出《声声入心》这本书的时候，也有主编在问我说，可不可以写上这句话，21天能让你的声音变成什么什么样。我说这个不可以，因为不是所有人有这个天赋。对于有天赋的人，可能不要21天，一点就通。对，对于没有天赋的人，我们需要大量的练习也能够做到。我是属于那个天赋属于中等吧。我感觉 太谦虚了。 对对对，那我的声音其实原来是特别特别亮，特别脆，但是呢缺少变化，缺少变化，就特别像是一种就像我们画国画画油画，你看油画只有亮的颜色它就不丰富，它需要有暗的色彩，就你刚才说的共鸣。听众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叫共鸣。共鸣不是说情感的共鸣，而是声腔的共鸣。 对， 我们人的身体里面带着好几个腔体，就像那个音箱似的。所以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乐器背在身上，口腔共鸣是吧，胸腔共鸣，还有鼻腔共鸣， 唱歌的有头腔共鸣。 对，所以唱歌的人说话不一定好听，因为他用的是头腔共鸣。说话用的是什么共鸣，刘佳我考考你。 口腔共鸣为主，胸腔共鸣为辅。 太棒了， 哎呀，自己给自己掌声。 是的， 口腔 而且是微量的鼻腔共鸣。你看我声音是带有一点鼻腔共鸣，对吧？ 但是不能过量的鼻腔。 对，口腔共鸣和鼻腔共鸣如果多，可以去做少儿节目。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 都是往上面的。 对，就往上走。可是我要做老年节目的话，我要说亲爱的老年朋友们大家好，就不尊重老人。那这时候我要用到胸腔共鸣，是吧？亲爱的老年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跟你们说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啊有这方面天赋啊，或者是高中生吧，想去传媒大学深造的，一定要听听赵老师的课。因为赵老师最大的特点，当年我上学的就是能给你示范。这个其实咱们老师都能示范，但我觉得赵老师示范的更，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当年我上学的时候，这种示范引领对于很多学播音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话又说回来，所谓的报一个班啊，远程的就能让你非专业的天赋又不好的靠5天8天就能变现，这事儿啊您最好是悠着点考虑，甭管它多便宜，或者说甭管它后续再怎么跟您收钱。因为我认为这话其实不知道得不得罪同行，我不希望在一个行业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劣币驱逐良币，我们靠打价格战。因为现在包括我身边也认识一些录音棚啊声音工作者，他们就说现在整个配音市场，哎呦我天，有特别便宜啊，1分钟可能几块钱甚至更低，还是免费配，他最后他就缺乏了一种审美，或者说我们真的不如机器。但最后我们这个大家可能在生活中还是 APP 当中，还是说走到各个场景当中听到的声音，肯定渴望听到的都是专业的啊，经过打磨的声音。就像之前以前有些相声演员说了，您不能把您的一个爱好跟我们这吃饭的饭碗相比较，这是有专业人做专业事的，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可能我犀利点啊，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想说的话。我们继续来说，其实问问赵老师，大家也可以来互动一下，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说一说你想听到什么类型的声音，再说一说我们的声音名片的打造， 看这个用户2014LK 就说了，先天要有好条件，后天下功夫练啊，他对声音很敏感，记忆也深，尤其是对那些好的音质。还有我们的圈友说啊，他的声音，敏敏子说他声音特别低，有点粗啊，是一个女生啊。还有樊爵说了，说听赵老师说话呀，给他们一种在喧嚣的传播时代找到了一种静谧美好的感觉。哎，樊爵老师，您说这话就是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同学之间口口相传的话，大家可以来随时的互动。我们今天探讨的就是一个跟声音有关的话题。刚才跟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教授赵林老师。马上进入到您的这本书当中的具体的内容。您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声声入心：重塑你的声音魅力》。在社交的时候，每个人的声音是有魅力的，只不过魅力高低不同。有的人声音呢不够完美，可能现在此刻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人，我相信大多数啊，可能对自己的声音就是正常，因为毕竟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啊，放在全国的各行各业当中，咱们是小众行业，学播音员、主持人还是太小众了。但是有一个大众的问题，大众问题是什么呀？我身边有人问我，微信语音不好听。口音有点重，当众发言的时候声音小，特别怯，或者说词不达意，私下聊天还行，一旦要说白了开个会啊，小会议室，或者是说两句，或者有的时候所谓的吃饭聚会提一杯说几句话的时候，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所以这几个问题就是在社交的时候的用声怎么改善。你听听您的建议。 对，我觉得刚才直播间的这些观众听众的问题啊，其实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后天的声音可不可以改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或者契合不同的场合。那现在我们看到刚才你说的这个比如说微信语音不好听，也有可能两种可能，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声音的判断呢，是通过自己的，就是我们说的耳骨传递，听到的，我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我常年习惯了，我是这样的声音，结果没想到从机器里出来是那个样子，就是因为他传播的这个介质不一样了，那可能会造成差异，未必是不好听，因为我经常给企业呀，给一些这个就是非专业的人去做这样的培训，那他们没有接触过这个专业的时候，他们也感觉到对自己的声音真没有一个判断，所以呢会造成一个误解，由此不自信，所以他宁愿发这个文字也不愿意说话。这是一个，我觉得首先要对自己有一个正常的就是正确的评价。第二个呢，就是后天可不可以改造，它是有可能的。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撒切尔夫人的声音其实在训练之前是尖的，所以他的竞选团队认为他代表不了大英帝国的形象，是尖刺的声音， 给人一种压迫感。 对，然后经过调整，这封信呢是在2012年，大英博物馆就是展出了这封信，就说他的这个请了声音专家给他调整，而且我是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其实在语音发声这一块哈，尤其是播音发声这一块，我们的研究其实和国外并没有太多的互动，但是好像人类对于声音的诉求，在研究的这个道路上好像都在并行，对，在走着这一个方向，就是说怎么样能让我们在人类走向文明的时候，能够有承载文明的载体，就是声音是文化的载体，你不觉得吗？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个指针是来自于声音的修养。所以这本书之前开始的名字是叫《声音的修养》，后面改成了《声声入心》，比较通俗一些嘛。我想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当大家对这个素养有诉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给他动手术了。当你都没有动这个。没有这个念头，只是或者说没有这个决心来上上课玩一玩，是练不出来的，要下决心。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 口音太重。 对，口音太重，其实你要知道我们的口音的问题，其实汉语4000个字里面它说成一句话其实就是声音的什么韵，我们的韵母，声母，和什么调值，就三个部分，声韵调三个部分，对，那声母不对呢，比如说 我自己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啊，其实我那个呢了呀，其实分的不是太清楚。 就是刘奶奶下楼拿牛奶。 对，那奶奶拿牛奶吗？ 奶奶下楼拿牛奶。 对对 对。所以像江西人嘛，哈，还有就是我读了研之后，慢慢去研究它，那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画一个声音地图，就是江西、湖南、四川、湖北。啊，这些地方呢了是分不清楚的，那我们就针对它去训练呢了。 读绕口令吗？ 对，对，所以我在书里面设计了三级绕口令，从第一级到第二级再到第三级最难一级。那对于这个升调职，比如说我在刚入学的时候，我的导师，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东北人？我说我都没有去过东北。 他 对，所以呢？ 对， 后来， 然后后来他说：“那你们家里人有东北人？”我说我爸爸妈妈都是在南方长大的，都我爸爸是东北籍，就是辽宁籍，但是都没有去过辽宁啊。哎，然后我想想，我奶奶是东北人， 所以、 就是、 耳濡目染， 对，声音它是像一个标签一样，它贴在你身上撕不掉啊。你要通过声音的训练，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训练呢？你比如说我的调值是偏低的，我是介于东北人和江西人的那个调值是混在一起的，所以我当时是电视台的，已经是在电视台工作了两年了。我来北京，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是来考研的时候，那出租车就司机就说，姑娘南方的吧，你看老师听出来是东北人，他听出是南方的，你说很奇怪吗？ 很奇怪。 但是我的根上其实是奶奶给我的声音的影响，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啊，其实声音它是一种基因，它是刻在你的身体里，我们是去传承它、发展它、延续它，该怎么走？秦始皇在书同文，是吧？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他让全中国，就是他统一了这个国度之后，这个经济就繁荣了。可是一个国家如果声音不能统一，我说的声音不是美学层面的，而是说它的规范。我是江西人，我听不懂浙江人说话，浙江人说话我真听不懂，上海人说话像小鸟叫一样我也听不懂，对吧？我们能够有共同的文字是因为秦始皇统一文字，所以我们有统一的文字，五千年都不会断，可是我们却有什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声音是无法沟通的时候，这个生意就没得做了。所以小地方的人要出来，首先要把语言要给他过关。那现在海外这个中文走向海外，外国人那么多人向往来中国做生意，他们对于普通话的诉求也越来越高了。这个时候如果从声韵调抓这三部分，他就能调整了。我刚刚说的为什么司机听出来我是东北的，那个老师听出我是东北的，你比如说东北人有一句话，出租车，对不对？ 出租车， 我们说出租车，对吧？东北人会说出租车。为什么？ 下去了， 对，他的调值下去了。为什么？因为出租车这三个字它都是五五调值，就我们的赵元任先生画了一个调值图，五五调值是最高的，第一声是最高的，对吧？那么我们就应该是在第一声画，你看画一条横线，在你的眉骨这个位置画一条横线，出租车没有错。可是司机呢，就是我们说东北人会，他会降下去，他那个调值会落下去。出租车。 出租车。 对。他就五五降成了三三，三三降成了二二。所以这个调值如果给他调整上来以后，他的普通话一下就解决了， 就没有口音太重的问题了， 就没有。但是我说口音太重其实不能太多的困扰我们，在一些关键的场合有可能。你比如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我到湖北，到武汉，那个屋子里出来一个领导说，哎呀，今天这个项目我屎尿不及啊。他说的是 屎尿不及， 他说是屎尿不及，乐乐不分。所以你会觉得在关键的时候 会被取笑。 是的，所以有时候我说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地域歧视的意思啊，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用一个比较准确的调值来表达你的意思才是更为关键的。您如果说词不达意了， 就会形成误会， 他是无意识 误会，然后形成一种甚至都有点搞笑了， 觉得他没有自信了。嗯，挺有意思。我举个例子哈，在公众场合我们对他的诉求会高一些，所以为什么要对播音员主持人有那么苛刻的要求，必须得过一甲，你连轻重格式都不能错。我举个例子，昨天我给一个企业做培训，我问他们啊，读一段中央领导人的名字。你看，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是吧？你看没有，新闻联播是不是 非常专业？ 他是什么？习近平，是吧？重格式， 对， 李克强，是吧？但是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轻重格式意识的人，他是怎么说的呢？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你看他是 卸下来了， 对，是重，他是重，就是重中轻， 就不对了， 格式，他的格式就错了。所以你会觉得，在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感觉特别不尊重人，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 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对，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赵林老师。和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赵林老师，你不觉得更尊重人吗？第二种，所以声音里面它有约定俗成的，就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养成的一种礼仪之邦的，就是对人的一种尊敬，它在声音里面是涵盖的。所以你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考普通话一甲的时候，对于你的轻重格式是有要求的。你说这个东西啊，是吧？那就是指方位。是东西，那是指一个实体。一个食物，对吧？所以这些格式为什么对播音员要求高？因为他要什么？播新闻，代表了政府国家的这个 对 政策的行语表 形象， 对，也是传播， 是喉舌， 对，传播形象。 是，但是我觉得通过一定程度的改善，是能够避免大家的一些问题。最重要的是避免问题。第二个呢，也会提升每个人的声音气质或者这种声音的修养。这种修养可能它没有您的意思的表达，来直接传递内容，但是因为有了一个比较准确的语气和声调调值，那么会事半功倍，可能别人会因为你的一个优雅的声音的状态会跟你签这单，或者是跟你达成这 个 合作，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想，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把我18年的教学的经验，做了一个梳理和总结，希望能够为大众更多的人服务。就是想做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是需要帮助的。所以我会在书里面放一些音频，就是示范。 我刚才把那个小程序发到我们这个听听 FM 圈友群当中了，大家也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啊，或者是来直接购买声声中心。 成了卖书。 不是，是一种大众声音传播吧，声音传播。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赵林老师给我们介绍的，在社交场合，人们普遍遇到的问题，您给我们相当于是抽丝剥茧，讲了讲他背后的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有一部分人会有需要的，就是演讲、朗诵。 对， 我身边有一些非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和学习者，也会经常的临时抱佛脚，而且会找到刘佳来给我调整一下如何演讲，然后如何把这个朗诵表达出来。因为现在其实这样一个形式是非常好的一个企业宣传的方式。包括这次我们建党百年，天安门广场咱们传媒大学的学生也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啊，所以大家对演讲会很感兴趣。但是往往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给您抛几个问题，您给我们来解答一下。有的时候有的人演讲的时候内心火热，但表达的底下昏昏欲睡。有的人啊，朗诵的啊，叫什么呀，孤芳自赏，自己欣赏自己，底下人不感兴趣。其实他也很，你别说他声音小，他声音也很大，但是你不感兴趣。还有一种热情洋溢的说，但是听起来呢就是冷冰冰的，这很神奇。按说他热情洋溢，我们听到的应该感受到是这样一种信号。针对这种公共场合的啊会议演讲或者类似新闻发言人这种场合，您的建议是什么？给我们几个比较短平快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不可能21天学会，但是至少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对，而不是说 那个直接就觉得自己学几天就能抵别人学4年甚至6年来把这当饭碗的人来比较，除了有天赋的，除了天赋异禀的，前段时间不有一个大叔声音特别像朱广权老师啊，那另当别论，太少了。我们说大众，来您给我们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要用一生来回答 简短、 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实际上哈，我觉得首先你刚刚说到的，我们因为对它有了追求，所以要求就很高，所以现在演讲的人，他们包括朗诵的人上来的时候，首先我觉得是那个呼吸。我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你的气息啊，就等于你的气场。对，你比如说有的人上台他情绪其实是很饱满的，但他出生的时候他是喉部是紧张的，就是说那个关卡，就我们说从气息产生的这个源头啊，从丹田一直到胸腔啊，这个力量就是我们说推上来，这力量到了喉部的时候它是锁住的。那么你会发现它的情感的这种喷张哈，和它的喉部的紧张它是一致的，它不会调节。所以你看到它很动情，表情也很动情，但你不会被它打动， 掐住了。 对，因为它的这个我们说的哪怕你就是内心的世界五味杂陈，可是呢你用非常放松的，就是很投入的那个状态，言为心声的时候，你的喉部就会放松。喉部一紧张一切都白谈了。所以我也总结出这个喉部的放松的方法是其实也是很多人都用过的，就是唱歌的方法。唱歌经常会有气泡音去，对，用气泡音来按摩。我用它不是用来按摩的，我用它来发声。 就是说，怎么意思？ 你看啊，这气泡音啊，是吧？它就特别像青蛙叫。对，你看我在说话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颗粒感，听到了吗？ 听到了。 我的第三声，对， 听众朋友听到了没有？同学们听到了吗？ 听到了啊。那我这个喉部就是放松的。那我这种放松的，就是我的工具好用了，我去表达情感的时候，至少它了无障碍，就让声音变得自然。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刘佳连个都有气泡音。 我都没觉得，可能职业习惯了。 对，这是一个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用它来唱歌累了要用它来按摩声带，但是我用它来说话。你看是吧，你看我说话的区间是不是在听出来了吗？其实我并没有把它抬得太高，也没有降得太低，就在我的自如声区。 找位置， 对，这个 GPS 定位到好了。对，对， 是吧？ 对， 而且会觉得很舒服。 刘佳也是有自己有，但是你的发声课对还得补一补。 我发音有点靠后，是不 是？ 是 是是。 我最近有的时候解说片子，就想营造那种神秘的感觉。 你看，是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太在意自己声音，所以我觉得要把喉部解放了之后，我不会再在意我的声音了，因为我已经解放了， 放松了。 我们的专业叫做两头紧中间松，就是小腹一定要紧张，丹田嘛，然后口腔控制一定要有一定的控制， 唇舌要有力， 对，唇舌要有力。所以这个两头紧中间松，喉部必须得放松。放松之后，你就可以全身心的进入到什么？ 创作。 对，你的内容没有任何挂碍，了无挂碍，对吧？那么情绪呢，这时候我觉得是我要调动我的情感。其实我一直在致力于做这件事情，也是我的一个兴趣，就是我自己开了一个公众号。那么我会把一些好的作品，对，朗诵给大家听，朗读给大家听，同时告诉大家朗读的方法。实际上是想做成一个没有围墙的花园，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享受学习。 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可以放一段。对，我们节目最后的时候可以放一段。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公众号，就叫赵林的声音美学分享， 琳呢就是一个王字旁一个琳，大家可以关 琳琅满目的琳， 对，琳琅满目的琳，声音美学分享，当中会有您的一些作品，还有您跟其他的一些声音爱好者的合作的作品，一会儿我们节目当中会放一下。我刚才听您在演讲的时候，如果说对于初学者或者说是演讲朗诵爱好者，我身边有朋友是爱好者，然后他有的时候会给我发一些音频，有没有一个更加让他们学习和领会到声音表达的技巧的东西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我觉得今天给大家一些干货嘛， 上课哈， 对，给大家一些干货， 干 货给一直在给干货， 我一直在给， 对对对。 其实说实在的，假如我们不能做到言为心声的话，那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对于自己的想说的这些内容，你还没有完全透彻。你比如说我们讲的语气的变化，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下雨了，就三个字，那我是告知你下雨了，那很容易，可是信息它除了有信息就是传递共知共享的需求，还有一个审美的需求，就是我要知道你的情绪到底是啥意思，对，你得让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告诉我下雨了什么意思，我要告诉你下雨了你别走，我是要挽留你，那我说下雨了你未必能知道， 有点听不出来， 听 不出来， 对，那我们就需要，对，这时候你需要言为心声，你需要表达出来下雨了别走了这个意思，你该怎么说呢？你试试。 听众朋友，我跟你说啊，主持了这么多年了，突然感觉到自己在直播的时候需要那个来进行一场考试的感觉。 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很优秀了，对吧？ 谢谢 现在回回炉嘛。 我想表达啥，赵老师？ 就是挽留啊，你告诉赵老师下雨了别走了。 赵老师下雨了别走了。 那你就已经说出来了，我只让你说下雨了三个字。 内在语啊，内在语， 对，它就是内在语，你的内心世界就是这样告诉大家，告诉对方别走，是吧？ 来了， 你心里面要说别走，但是嘴上它跟台词是有点相似， 跟那个， 但是你要知道一个播音员他不容易在哪里，他既要跳进去表达挽留你不要走，他还要跳出来去表达客观的环境啊。你看演播室里面已经15:55了，外面下着大雨，这时候刘佳跟赵老师说想挽留他在直播间再坐一会儿，是吧？他说了三个字，这样旁白这部分那我们也得负责，那演员不需要，演员只要全身心投入，哭个够。 No， 你看拿那个一等奖的，拿这个播音主持一等奖的，他要跳进去哭得稀里哗啦的，马上转场，妈妈说，是吧？然后村民说，他得转出来，然后再进去。村民这个气鼓鼓地说了一段话，他一个人要演绎很多角色，所以现在有声书市场特别火爆，但是有声书市场差不多可以被 AI 取代了，是因为专业的素养的头部主播太少了。所以 下雨了。 你是要挽留我别说， 我是想让您别说。 刘佳， 我再来一个。 时间到了，刚才就说下雨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能瞬间感受到你在向我表达时间到了，不是要挽留我。 时间真的快到了。哎，是这样，我再来一个挽留版的。挽留版其实就肯定希望您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多聊一会儿。下雨了， 依然不会挽留我。 哎呀， 我挽留下你， 你挽留下我啊！ 下雨了，别走了，是不是这意思啊？听出来， 其实就是这意思哈。 对， 都下雨了。 其实你看啊，我心里面这句话其实就是别走了，然后你就顺着这个语势说下雨了。你看，就跟着你的内在语的这个语势往下走就 OK 了。 哎， 可是我们在看着三个字的时候，往往就是声韵调标准。 下雨了， 对，然后要么就像刘佳这样的， 下雨了， 想赶我走。 没有没有没有，绝对不敢，绝对不敢。我感觉是没有聊够，回头得单独邀请赵老师再来一期。今天我们其实准备了好多这个话题啊，后边包括这种养生的话题，声音如何保养，一句话来概括吧，养生 时间不多了，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怎么养？最重要的是 要养心，这是我提出来的观点。 怎么养？ 对，当你气急败坏，那个急躁的人，你会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是不可能放松的。 嗯， 同意吗？ 是的， 是。那喉部一定是紧张的，那对声带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实美国做过这样的研究调查，25%的人对于自己的声音是不满意的。 是。 嗯，然后他们就想，有5%的人认为他的喉部声音嗓音是有毛病的。 嗯 啊，那这个时候你会说他们怎么养生呢？他们没有这方面的书。 嗯， 而我们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在你的声音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当中，比如说，我有提出来了要戒一样东西，就是戒药。 嗯， 你比如说这种抗组胺的药，比如说这个阿司匹林啊，或者是利尿剂啊，降压药，这些药啊，它都会对我们的声带产生干燥的反应。 哦， 那坏嗓子。那如果要长期做这方面工作的人，或者这方面声音出现问题的人，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换一种药替代品？ 哦， 你的声音才会长青。 好。 还有戒哈， 雨还没下， 书里面有， 对，大家可以关注啊，声声入心， 我听出了五戒，要戒五样啊， 声声入心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一会儿是乐淘的整点快报，乐淘也是赵林老师的学生，我估计他一会儿直播会更紧张。我们再听一段赵林老师的，在他的赵林的声音美学分享公众号当中的一篇朗诵吧，致敬航天英雄。本期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五再见，拜拜。 再见，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再见。 听众朋友， 美好时光。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三部曲上映，诗看得我热泪盈眶，感动于他温暖细腻的笔触和那些一触即发的生命的思考。章子怡是。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